That's a long way from 加上一个地点。那么在正规文体中呢，我们就要把 way 换作 distance 距离。That's a long distance from。 警官继续向 Chambers 展示。Yes, it's about 250 meters. Let me show you on the plans here. The sewer there is an underground river, and there's a path beside it. They must have walked along the path and crossed the river. 那么说到这儿呢，警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大约是250米。大家注意，这句话中呢有一个重点的词我需要提到，那就是 about。 它在作为介词使用时呢，表示有关于。那么在这里呢，大家千万不要机械的理解为有关于250米，因为 about 在本课中呢，它已经转为副词来使用，表示大约、左右，相当于大家很熟悉的 some。 我们可以使用 some 250 meters，也表示大约，我们依然也可以使用 also 表示大约，但是用它呢有一个特殊的用法了，一定要放在这个名词之后修饰 250 meters or so。 当然还有一个很正规的副词 approximately。 Next, they must have entered the back sewer. Then they were able to make the tunnel from the sewer to the bank. 又是一个推测的语气的使用， must have done somethingThen they were able to make the tunnel from the sewer to the bank.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强调某人有做某事的能力。 Chambers 还是不相信，所以他问道， But why didn't the alarm system work? 他把希望寄托在警报器上了。 Alarm 警铃， Alarm system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警报系统、警报器等等等等。 处理这个问题看来对犯罪分子来说呢，应该是小菜一碟了。They cut the cable, sir. 这个 cut 在西方呀，也可以表示缩减开支。比如说 cut off 加上这个开支，表示缩减开支的概念 cut off。当然这个 cut 有的时候它也可以用作过去分词作为定语来使用。比如说它和 clearly 搭配使用， clearly cut 连字符连接，表示简明扼要的、言简意赅的。但是有时 cut 和 short 简短的这个词使用时， shortcut 合在一起表示捷径、近路。 接下来呢， Chambers 他又问 How did they break open the strong box? 那还有保险箱呢？ 对了， How did they break open the strong box? 下面大家把两个词呢像划线， break open， 其实呀，严格意义上讲应该是 break something open， 因为这个保险箱嘛，这个宾语太长了，所以之后，这是一种理解方式。另外一种呢，就是 break open 可以把名词直接放在 open 之后修饰， breaksomething open 或者是 break open something， 通通表示把什么什么东西打开。 They use electric tools， 他们使用了电动的工具。那么有好多同学可能问这个问题了，就说我们学过了 electric， 好像还有一个和它很像的形容词 electrical。 这个呢也是我今天特别想介绍的一种英语中形容词后缀的用法。 electric它是以 IC 结尾， electrical 是以 ICAL 结尾，但是呢我在英语的学习过程中发现了，英语为母语的人呢使用这两个后缀有一个特点，后缀越长就越不值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historic 短却翻译成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而 historical 虽然长却翻译成历史的，是历史的直接形容词。所以这里的 electric 表示电动的、电力的、电子学的，而 electrical 往往就表示带电的。 Chambers 又问到 Who did it, Inspector? Have you any idea? 到底是谁干的呢？Have you any idea? 这是英语中的一个固定的句型结构，大家记好，在口语中很常见。你怎么看？你的观点是什么？ Have you any idea? 千万别翻译成你有什么想法，而要译作你怎么看。其实这样的结构在英语中还有很多。英语中口语中除了使用 Have you any idea? 表示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之外呢，我们还可以使用 What do you say?千万别翻译成你说什么。 What do you say? 表示你怎么看。 It must be someone who knew the bank well, sir. One of your staff may have been involved. I'd like to interview them all, if you don't mind. 首先呀， It must be someone who knew the bank well. 这里啊，他倒是没有使用对于一般过去时的推测，而使用了对于一般现在时的推测。 Must be 表示一定是某人干的。什么人呢？ Knew the bank well，